明天天空晴朗，光照充足，风力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今天已经是10月6号了啊，距离这个大家正式工作还有2天的时间，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从这个景区回来啊，或者是您现在还堵在去景区的路上啊。当然呢，我们跟大家说，如果您这个最近这段时间有时间的话啊，可以去看一看各种各样的演出。比如说在昨天晚上，我刚刚带着我们的听众去看了一部演出，叫做巨戏音乐剧《杨月楼》。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观众听就是看完了这部巨戏音乐剧以后有着什么样子的感受呢？大家一起听一听。 我觉得那个阿宝那个敢爱敢恨让我挺感动的。 我觉得说的是特别好听吧，其次是这个故事特别有意义，觉得也是这个导演跟这个各个演员各个这个编剧也是出工特别多，也特别感动。好喜欢那个 rap， 而且听说那个 rap 是那个导演亲自指导的动作， 还是觉得挺惊艳的吧，这还是符合一些预期的期望的。比如说他们那个剧情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紧凑的，就是他的你看他的那个有京剧，然后有评弹，还有那个最后的 rap 也很惊艳，然后还有何赛飞老师的一些流行歌曲的演唱，就感觉特别棒。然后服道化真的是完美， 里面的音响啊效果啊还有整个细节的编排都还挺不错的。 大饱眼福。为什么大饱眼福？我觉得今天就是舞台啊特别绚烂。舞台绚烂呢，不但有现代的这个布景，还有传统的演出，有京剧，有评弹，还有咱们的交响乐。不但台上明星荟萃啊，而台下我也看到就是大宅门导演郭宝昌、陈爱莲，还有好多影视明星，我看底下都来了。不仅有感官上的这种大饱眼福，还能发人深省。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当过去遇到现代，当戏曲遇到了舞台，当我们遇到了这些过去的人，我觉得让你有很多种想法，让你觉得呢，这不但是过去的一个故事，也是现在的故事，不但是一个案子，也是一个社会的展现。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啊，看了过瘾，来看的呢是有福气，没来看的呢，赶紧抓紧时间，还有2天。 我觉得这戏整个的舞台的这个班子都非常强，演员呀、道具啊、服装啊什么的，整个都非常显，也使我们这些这个心中新时代的人，好像以前对杨月楼了解不是太多，只是知道一个潼关十三绝。那么我们知道的可能都是这种梅上成群的这一代人的，是我们的偶像。所以看了这个戏以后，也非常知道很多历史知识，也觉得这些演员的演出啊非常精彩。他这里面加了一个评弹，这个评弹就唱得特别好。能够把这个融入到这个话剧里面，而他这个整个这个演出也有很多的戏剧元素，评弹在里面也是特别高雅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冷是你妈觉得你冷，有一种生活是你想要的选择，有一些压力本可以没有，有一些欺骗本不该发生，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能带给人不平凡的感受。这个秋天看高分音乐剧《秋裤与擀面杖》，带给我们别样的温暖。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晚上我们这个是直播，而且我们为大家请来了是豆瓣上评分高达 7.5 分的音乐剧《秋裤与擀面杖》的各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导演张文潇，张导，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哎， 欢迎张导啊！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音乐剧的词曲李猛，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真够猛的啊！这一部音乐剧据说写了得有上百首的词曲，然后后来是遴选出了整个这个剧当中用的多少首？ 对，100首选了16首左右。 100首选了16首啊！一会儿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些创作背后的故事啊。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剧中主演杨竹青老师，你好。 大家好，大帅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您杨老师。那、这个今天要先跟大家这个说一说这个名字啊，因为很多人我看到有一些评论，包括网上有一些文章都会说差点因为这个名字就错过了一部好音乐剧就是你们这秋裤与擀面杖这名字它到底怎么来的，啥意思啊？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谁给解释一下啊？这名字就是谁取的吧？这名字， 这名字也是我们一起取的，然后 对，这锅都得一起背，是吧？ 对，都不能只怪我 啊。这， 对，然后也是无奈，然后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也算是因祸得福吧，也让大家记住了我们这戏叫秋裤和擀面杖。 嗯， 然后那个我们这选择为什么叫秋裤呢？秋裤代表着妈妈和女儿之间的一段情感。 哦， 那么这个。擀面杖呢，代表着妈妈和她的爸爸的之间的一段情感，也就是姥爷。 哦，妈妈和自己爸爸的故事。 对。 哦，那，这个妈妈和自己女儿的叫秋裤，我能理解，因为我妈也经常会一到天冷了就开始念叨啊，穿秋裤了，是这意思吗？ 是这个。 就是有一种冷，是你妈觉得你冷，对吧？ 就是、这种冷。 对对对，然后这秋裤 这 理解。对，那这个。妈妈跟自己爸爸之间的擀面杖，我有点不能够完全理解啊。 这是妈妈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你就会明白， 嗯， 妈妈在这个爱她女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已经失去了自我，然后忘记了自己年轻时候曾经说过的一些话，然后这些话是、 哦、 也是在年轻的时候，她和自己父亲产生矛盾的时候发下的一些誓言，嗯， 哦， 然后所以这根擀面杖。老头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了这根擀面杖，解开了他妈的这样的一个， 他妈妈的这样一个心结， 他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心结，对 他妈妈的一个心结，对吧？ 对对， 哎，这个好，那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结？然后为什么又跟擀面杖有关系？对，我们到时候去 希望能够来剧场看， 对， 看到应该不会让你失望。 这个、不能再剧透了 啊、这个不能再剧透。 对， 哎，其实我这个杨老师一说话啊，这个我就是。我一刚才听在外面听杨老师说话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憋着一个问题：杨老师，你以前做过主持人吗？ 哦，没有。 但我听他说话就特有那个播音员的那个味道跟声音啊、 杨老师肯定的，嗯， 是吧？ 跟你们专业的主持人比差太远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特别有那个，所以我接下来要安排我们的杨老师干一个活儿。来，这样吧，我们让大家都干一个活儿吧，因为这个剧啊，这样，我想让大家就是三位我们来的嘉宾读一读我们豆瓣上的评分，好不好？我们这个，不是评分，读一读这个豆瓣上大家的评论啊。当然，真的是啊，我感觉我挑了半天啊，我这个来几位你们读一下， 需要勇气啊。 嗯，然后没有，因为是这样啊，大家看看吧，好不好？每个人挑几个读一下，好不好？因为这部剧啊，这部音乐剧，在去年上演过， 对 对吧？在去年上演过， 今年在北京上演的 啊、而且还去过上海。 今年年初在上海 今年上海 演了一轮、这一轮是第三轮了，在海淀剧院。 嗯，所以呢，他们应该是说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啊，然后呢也。获得了大家的口碑，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他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豆瓣上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好不好？来，这个我们请谁？导儿先开始吧。 好，我不得不说， 嗯， 音乐剧，音乐很棒 啊， 很棒 啊， 很棒。 我觉得这个应该让李猛读是吧？ 这个我肯定不能读， 全场笑到不行。 嗯， 戏剧冲突表现出色，心情。跟着剧情一起忐忑， 嗯， 到最后眼泪也在忐忑。 嗯， 尤其是结尾的时候，虽然很多地方都很欢乐。 哎，您麦克风离得近一点啊，咱们大卫。 虽然很多地方都很欢乐，但细想却有很多细节打磨得很好。 嗯， 不尴尬。 哎，好，不尴尬啊。来，接下来是请李猛读一下啊。 我读他这个上面的这条吧。 嗯 嗯，特别简单易懂。 嗯， 看到目前最好的内地原创音乐剧。 哎呀， 你这个这不好意思这么说呀。 哎，来，我们请杨老师。 我要读一个很有干货的啊，这个是很有，我觉得很有层次的观众的一个表达，很有理解力的。来看吧，很值，中国原创音乐剧该有的样子，全局节奏。张弛有度，笑着笑着会哭，哭着哭着就会笑，很有魔力。演员塑造的人物似曾相识，音乐好听，这是我看过中国原创音乐剧里唱歌不尴尬还能推动剧情的戏了。 哦，大家都听到了啊，这个就是网友对于我们这部音乐剧的一个评价啊。你们读到这些评论的时候感想如何？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杨老师，你读到一个。 其实我对这个剧的感情还真的是没有两位主创的深。 嗯， 我们的导演和我们的音乐那个作曲老师，他们二位是从这个剧从没有到有，是完全这样支撑、框架支撑起来的，他们是一手，这样打磨出来的。我们只是在最后排演的阶段，进入了到我们这个剧的整个的状况当中，他们二位是从开始架构这个剧情故事，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个音乐剧今天呈现在观众面前，我想他们的感受比我深很多。 哎，那杨老师，您是在剧中扮演的角色是？ 我就是演妈妈呀。 哦，您就是妈妈呀。 我就是妈妈。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网上的很多评论都在夸妈妈，说妈妈演得好好啊。 惭愧。 真的是啊，您就是妈妈，但是看起来很年轻啊。您在剧中扮演的年龄会是一个？ 我演的应该是在50多岁。 哦，所以一会儿聊一聊啊，扮演这个这样一个年龄段的妈妈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 本色出演。 少来。好，一会儿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我们请两位导演和李某，你们俩说说吧。这个看到大家的评价以后，作何感想？嗯， 反正我们这个戏吧，从一开始构思到最后首演，其实用了很长时间，用了4年呢。 哦， 在这4年里边，其实经历的真的挺多的。我们剧本40多版，我说的这40多版不是说我大概能想出我想讲一个什么事儿，这就算一个了，不是，是落实在文字上的。光这个就大概有40多版，然后音乐刚才咱们说了，大概得有100首吧，100首歌左右，挑的，所以其实经历的时间周期非常长。 嗯嗯。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评论之后，其实心里边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有点找不到词儿去形容，就是太复杂的一种心情了。 就是自己就像自己这个怎么说呢？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作品，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对。 然后呢，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大家又这么去表扬他，这么喜欢他，那种心情的确可能无以言表，可以写首歌。 对。 然后导你说说呢？ 我的感受是这样，一个是看评论，我觉得看评论是一方面。 嗯， 看评论的时候我很谨慎。 嗯， 因为怕受伤害。因为自己做的东西嘛。 嗯， 然后想听好的，但是也害怕听不到毛病。 嗯， 然后这种所以很纠结的是，那么其实最幸福的东西呢，也就是你编的东西放在台上，你看到有的评论里面提到了那个小段落，提到了那个细节，我觉得你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会传递出感动了，他会因为那个段子乐了。 嗯， 然后我觉得观众的反馈 是 我觉得最充实的。 对，而且就像你说的，可能我用心设计了一个小段，然后正好有人就评论了这个小段，就特别有那种遇到知己的感觉。 是的， 是吧？ 是的。 啊，他就是 在台上跟观众掏心窝子 啊， 突然间那个人感觉有共鸣了 啊，有人懂我，对吧？ 咱们是一伙的。 咱们是一伙，跟我们大家说说吧。刚才聊到了啊，这个剧就前后创作了4年。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动机触发了你们要做这样一部音乐剧啊？ 当初的这个动机就是一开始把音乐剧想简单了呀，然后 一脚踏进去了。 前两天还看到我们刚开始开会的时候的一个照片，然后我在那个照片上就附了一些图，李猛在那说着啊字写上中国音乐剧啊，然后我在旁边一个图配着一个那个迷茫的表情，然后不会啊，旁边还有一条阿拉斯加狗放在那儿，然后就啥时候吃饭呀？所以一开始的好几年，其实一直在真的是在摸方向，就到底什么样的题材适合弄音乐剧？ 嗯， 其实发现，其实很多题材都可以弄音乐剧，是我们还没学会讲故事。 嗯， 然后在讲故事这条路上，是摸黑摸了有两年半。 就光在如何把这个故事讲好， 对，以为自己可以会讲故事呢， 嗯嗯， 后来讲了很多故事，我们自己都一点感觉都没有， 就是难在哪，或者你们觉得自己肯定是你们都学这个的，对于比如说讲故事表达肯定没有问题，但是真正创作起来的时候它难在什么地方，就卡在什么地方给你们？ 就我们一开始想了很多的故事，比如说我用一个宏大的题材，我觉得这个叫好故事，或者我找一个特别亮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 惊险的 啊，这个刺激的，或者说博人眼球的，然后你深入的往下去编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它的逻辑的设定啊，它的整体的构思，包括如何适合舞台演，如何适合某一些桥段写成音乐，其实它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它不像你一开始想那么简单了，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在一个头两年多永远都是建立起来一个东西，然后又推翻掉它，刚觉得自己哎好像摸到门了，好像会了，又发现其实自己还是不会，然后就这样反反复复三四十次嘛，然后我们慢慢就摸到了一些规律，这个规律是我们真的是我觉得是实践总结出来的，而且你慢慢会发现很多那些规律啊必须得实践去总结出来，你光去书本上告诉你一些或者你道听途说一些的东西，跟你自己从心里边感受到那个规律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得让妈妈来评价一下，别不能叫妈妈，杨老师来评价，杨老师在看到他们的音乐剧，就是知道自己要参演这个音乐剧的时候，您是对他们这个作品当时是怎么样的看法？ 其实刚开始我没有看到剧本，没有听到音乐，文晓导演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加入到这么一个我们原创的音乐剧当中来，我就很感兴趣。其实我觉得音乐剧在中国的道路还是蛮艰难的，很不容易有现在的这个局面啊，像我们又非常，我们都是一群非常热爱音乐剧的人，致力于这个发展，希望以后会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吧，一个好的市场吧，所以说刚开始我没有对他寄予多高的希望，实话实说啊，因为国产音乐剧我也参加过很多，那个原版音乐剧我也参加过一些，心里其实是有对比的，但是我没有想到进入了我们这个创作的团体当中确实让我很惊艳，我觉得我们这个剧真的是完全是靠观众的口碑立起了现在的这样一个局面，而且这也是大家付出努力啊，他们前期做过那么长的 workshop， 做这个工作坊四年哈，这样不停的推翻建立，推翻建立，在这个过程当中累积起来的一个比较高质量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排演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亲历了很多，把这种纸面上的东西把它立体化，立在舞台上呈现给大家，然后再和音乐、舞蹈、戏剧很好的三方面元素结合在一起呈现出来，非常不容易。但是好在是最后，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没想到观众也比较满意，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欣慰的地方。 而且其实让我觉得最比较说有感同身受的是网上的有一些评论哈，就是包括我也最近这段时间，就这一段时间以来访问了很多音乐剧剧组，大家都普遍的反映一个，就是说现在的音乐剧市场，中国的音乐剧市场感觉比往年好了很多啊，比往年好了很多。 是， 但是我就刚才说，我特别认同网上的有一种声音，就是我也上过无数次当，就是我去有一些，哎呀，真的去看看音乐剧吧，就突然发现那进去以后特别有一种上当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种上当其实是对音乐剧市场的伤害， 是， 就它可能刚刚好一点，大家有兴趣进去看，但看完了以后又觉得，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么多年我看剧啊，从中途离开的 就唯一的一次还就是一场音乐剧啊，具体名字我就不说了，但是真的是看不下去， 嗯， 真的是看不下去，唱歌唱的打动不了你，剧情打动不了你，你就坐在那里你就觉得尴尬啊，真的觉得是尴尬，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现象你们有什么样的感受。 对于这种现象，我们这个音乐剧《秋裤和擀面杖》是有保障的 哦，是绝对不会让我们出现这种尴尬， 绝对不会出现这种尴尬。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也排过很多音乐剧，我知道这种造成这种尴尬的原因 哦。 那么这个在现场排的过程中，其实你已经看得到了，就是你在现场你会为他高兴的东西， 嗯， 那现场的效果演员身上就会反映出来， 嗯， 这演员自己演的都没自信的东西，他放到台上以后他一样是拿不出东西来， 嗯， 他不会说上台就好了， 嗯嗯嗯。 然后而且我们有好几个段落，比如说妈妈的有一段段落的歌， 嗯， 那么竹青老师唱完之后， 嗯， 下一段戏紧接着要演两个孩子在家里面开开心心的说他妈要带他回家了，分手了。其实这女男孩要去装着特别开心的样子去劝姑娘说没事不就回家了吗，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男孩要特别阳光，但是由于上一段戏听了妈妈的歌， 哦，他知道啊， 他没有办法往下演了。 哦， 他没有办法呀，因为上一段情感已经，这个演员上一段看完了妈妈这样真诚的表演以后，他自己没有办法高兴的起来。 我就等于说是演员自己都已经就在底下看的时候， 等等导演停下来，我现在可能得缓一下才能往下演，这个是在排练厅里发生的事儿。 哦， 然后于是我说这个事儿在台上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啊。 明白明白明白，也就是说演员在排演的过程当中都能够被这自己其他演员 的 表演所感动到，或者是影响到，甚至都演不下去了。 前两天我们在恢复型训练的时候， 嗯， 就是要又开始排练的时候，唱到某些桥段仍然是很扎心。 啊， 我们演员自己看了那么多遍，就是在进行到这些桥段的时候仍然是非常受感动， 嗯， 非常真诚的有一些情感的流露。所以我觉得导演说的特别对，我相信我们不会让进入现场的观众有失望。 哦，好的，那这样啊，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先介绍一下啊，这个《秋裤与擀面杖》它的这一轮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吧，好不好？跟我们说一说，导演。 好，我们这一轮音乐剧《秋裤和擀面杖》的这个时间是10月10号至14号，北京海淀剧院。 哦， 一共六场 啊， 六场， 每晚的晚上7点半，然后周六是下午2点半加演一场。 哦，就是周六有 两 场， 五天六场，对。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曲音会。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冷是你妈觉得你冷，有一种生活是你想要的选择，有一些压力本可以没有，有一些欺骗本不该发生，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能带给人不平凡的感受。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车辙，他低了斗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冷是你妈觉得你冷，有一种生活是你想要的选择，有一些压力本可以没有，有一些欺骗本不该发生。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能带给人不平凡的感受。这个秋天看高分音乐剧《秋裤与擀面杖》，带给我们别样的温暖。Hello， 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啊。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音乐剧《秋裤和擀面杖》啊，大家搜索的时候别搜错了，我刚才老说成《秋裤与擀面杖》，人叫《秋裤和擀面杖》啊。那接下来时间欢迎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首先欢迎一下导演张文潇，欢迎张导。 大帅您好， 哎，欢迎您。还要欢迎一下词曲李猛， 大家好，大家好， 哎，欢迎一下，还要欢迎一下剧中这个妈妈的扮演者杨竹青老师，你好， 你好，大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欢迎您，杨老师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秋裤和擀面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故事啊？就说一说我们的艺术梗概，它故事梗概，它讲述了一个23岁的舞蹈演员木心在大城市打拼的故事。而且他在这里面啊，就是说他必须要通过妈妈的审查，才能继续在大城市当中实现自己的理想，否则就要按照约定回到老家。那木心有一个爱他的男友小黑，和新找到的一份基本稳定的旅游景点演员的工作。他虽然满足自己目前的生活，但却清楚地认知到这不符合妈妈的要求。然而，妈妈的突然袭击却让这一切发生了改变。那具体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改变，包括剧中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这个精彩段落啊，欢迎大家走到剧场当中去观看。我们先说一说我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是在 音乐剧《秋裤和擀面杖》 啊啊，是 在10月10号至14号，北京海淀剧院。 哎，10月10号到14号啊，北京海淀剧院会进行上演。那这样，刚才我们说到了，其实音乐剧啊，它的创作也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它不光是一个简单的讲故事，它当中还要有音乐。而且还要有用音乐去讲故事。我们也说了，很多人其实对现在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音乐剧还有一点诟病的，就是音乐剧当中的唱段啊，或者是音乐剧当中的唱，感觉没感觉，或者是进不去啊等等的。那这得和李猛聊一聊了，听说你为这个剧创作了100多首歌曲。 对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就是因为一开始创作的那些觉得不行了，觉得不好听，或者说跟故事咬合，其实主要问题觉得还是跟故事咬合的不够。 嗯， 其实一般作曲吧，如果写音乐剧的话，你说旋律会写得很难听，其实不至于，谁写写歌嘛，也不会说旋律很难听。 嗯， 但是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在剧场你看戏的时候你坐不下去了，你坐着坐着你就想走了，就是因为你觉得那个歌其实跟戏没什么太大关系，或者抒情呢是在那生抒情。 嗯， 他的这个歌曲的写作的理由和动机不是从戏里天然生长出来的。 嗯， 所以我们写这100个歌啊，主要练的也是这个点。 哦， 所以它耗的时间会特别特别的长。 哇，最终从这100首当中挑出了 16个， 挑出了16首。 对 啊， 对， 这样你从这些这个歌曲当中，哪些创作的过程当中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有故事的，跟我们大家聊两首。 啊，那比如我就举个例子吧，我们这里边有一场戏，是一场群戏，有一首歌，大概得6分钟。 哦， 这6分钟里边呢，在这个音乐里边，我们就要完成3场戏的表演。 嗯嗯， 那舞台调度啊，演唱，它大概讲的什么意思？您刚才也介绍了，说这个木心他从老家到了这个北京， 嗯， 然后开始他的生活，然后妈妈看他混得怎么样，混得不行你就给我回去，按照约定。好，那他在北京干的是什么？他在一个8流的一个旅游景区。 哦，8流的旅游景区， 在里边一个小节目里边当一个伴舞。 哦， 这个是他的一个工作身份。 嗯嗯， 但是他跟他妈妈说的是什么呢？说他，我是在这儿是当导演的，位置很高。哎，我们是给他做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设定。 嗯， 而且景区将来还会打造成像迪士尼， 对，像迪士尼乐园的这样的一个有辉煌理想目标的这样的一个 大饼给他。 哎， 景区。但这个景区的老板他心术不正， 嗯， 他用这个景区做了很多坑游客钱的这样的收费环节。 哦， 然后你游客进来，你看我是这么收你钱的， 应景啊。 哎，然后我们把这一场戏就是刚才说的这些信息要用音乐去给他讲出来。 哎呦， 然后我们写了一首歌叫《野人谷大检查》，那我们就要找我哪个点作为这个音乐的核心。其实写文章有题眼嘛， 嗯， 写歌其实也一样，你最重要的一句话，你最重要的想给别人听的那个关键点在哪儿。 嗯， 后来我们最后找关键点是什么呢？我们其实用这些老板呢，或者这些员工呢，他们的这个角度说，跟着游客说，出来玩啊，你就图个开心。 嗯， 花钱消费呢，你别太理性了 啊。 啊，说我这坑你一回就坑你了， 嗯， 你知道吗？你就把钱掏出来就完了。你看，你爹妈在那边等着你呢，你看孩子也等着你呢。别因为这几个钱儿跟我这儿，你忽略了他们，惹得他们不高兴。 哦， 我们是找这个点去写歌。但你看我这样一说，是不是好像这种写歌的利益的点就和其他的音乐形式就不太一样？我不是说我昨天我失恋了，就是今天我伤心，然后我写个歌。 嗯， 他写歌的这种理由可能就会更复杂一点。 嗯， 哎，所以我们可能我说那个100首歌啊，老是在调这些基础性的东西。 哦， 到底哪个是这个歌的眼睛？ 对 啊， 哦，这个一旦找准了，我们觉得后边才说到什么写歌的手法问题啊这些问题。但这个如果找不准，我觉得后边的歌怎么写，观众也不会入这个戏里边。 明白了，那这样接下来时间，刚才我相信大家通过李猛的介绍啊，一定对这个，比如说这叫野人谷大检查 、那 个，野人谷大检查充满了好奇，我就让大家先一饱耳福一下，咱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作品， 听听有没有在唱戏。 这条路啊，就是我们按照您的指示精心设计的野人谷精品路线。 嗯，哎，那边怎么还有条路？ 那边是免费路线。 免费路线那还怎么赚钱？ 这条虽然是免费路线，但游客肯定不敢来体验。 为什么？ 里面有4只藏獒没有吃饭，还有1群马蜂空中盘旋。到了晚上里面没有灯光，游客进去一定会晕头转向。黑暗中蛇在树上沙沙作响，好像幽灵在你身旁。 我操，吓死我了。 我让你不花钱，我让你玩节俭，好不容易出门旅游你还精打细算，不掏出点钱就别想过这一关，在这就得按我们的规矩办。出来玩就是图开心，花钱消费不 次看着你和你就费几个钱在这叨叨叨叨叨叨叨的算来算去。 出门旅游 说的对，反正这辈子我只 这一趟， 我不在意我在 谁 好 汉 才有这眼前亏啊。 出来玩就是图开心，消费不能够太理性，出来玩就是图开心，图个开心。出来玩就是图开心，消费不能够太理性，出来玩就是图开心，图个开心。 好的，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刚才李某介绍的啊，这是叫《野人谷大检查》啊，的确是非常有意思啊，听起来那个又我觉得跟刚才就像杨老师说的特应景儿， 它是不是特别有画面感？ 对，而且我觉得相信可能现在正往回走的各位朋友， 已经遇到了这种情况， 或多或少的遇到了过这种情况啊。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到剧中去看一下这个野人谷的最后下场、啊。 对，这只是一小段一分多钟的，其实这个很长，我就。因为太长了啊，截了一段放出来听，其实是六分多。 看看 一整场戏， 来剧场的话就知道我们这个野人谷到底能不能打造成迪士尼了。 对，其实这个我们说这部音乐剧啊，它围绕的一个主题，其实就是一个来到北京打拼的一个小姑娘和远在家乡的妈妈之间啊，他们的一个约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虽然有个词儿已经可能被大家都已经提烂了，叫北漂。其实我们现在不愿意提北漂这个词，但是就是说在外我们说工作的这些人吧，可能在剧中发生的一些点，我相信一定会戳中很多在外地工作人的这种情绪啊。我不知道三位哪位是属于在北京工作算是在外地工作的导儿你吗？ 我是 你是，但是我知道导儿啊不光是我们叫北漂，他还日漂过啊。 是在东京也漂过。 哦，你在东京也漂过，你还东漂过啊？ 对，东京涉谷的那个，确实 四季， 在对，我在日本那个涉谷的那个最繁华的那个十字路口过马路的时候，确实觉得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没啥重要的。 是那个叫什么伎厅是吧？就叫 涉谷， 涉谷啊， 涉谷的那个大的，就经常纪录片里面总会是日本的那个。很多那个我站在那里发过布尔斯带 是吗？哎，那个是聊一聊，我就喜欢聊一些心酸的往事。你当时在那边的时候感觉就是比如说是有没有过跟家里人画大饼的经历？ 有过。 真的？ 我一到那儿的时候我觉得我才20岁。我当时觉得我当时住了一个单间，我高兴坏了。但是我没有看到我的工资表，然后把我的房租从我的工资里已经扣了。然后我发现实际上我拿到的工资是已经非常少了。然后紧紧巴巴够活着，然后这时候你不能跟家人说呀。你当时从这边单位走的时候，你也是把钥匙往房顶上一扔就走了。自己耍的帅自己得承担呀。所以其实在那地方就咬着牙过吧，反正到那儿去当音乐剧演员嘛。你也不会唱，你是跳舞的。 哦， 对，所以 就是您是跳的。 我是舞蹈演员出身。 哦，您是舞蹈演员出身。 过去是个 dancer。 这是后来 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也是我们的台词。 哦， 我过去也是个， 所以这句台词是特别有生活的一句台词。 对，就是都是不容易，但是都是从木星那个年代过来的。像我们其实都是从不稳定当中走到今天。我们现在对20多岁时候那个困惑，其实我们就是没着没落那个困惑，我们都有过。 所以当时那个李导，你在那边的时候，就是经历过的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纠正一下，是张导。 张导。 然后那个最难的时候就是其实就是年轻气盛嘛，容易把自己我是这样性格的人，容易把牛吹出去了。然后人家给了我一本挺好的一个戏的剧本，说让你给我这个戏 Cats， 说你能演上这戏，其实你就有稳定的工资了在这里。然后但是我就把这个。我就把这剧本往人家桌上一放，你能不能给我换一个新一点的？然后于是让我进了新的剧组，然后进了新的剧组，但是在那个剧组里面，实际上是去 教我做人去了。 哦， 我在那里面连续学了七八个角色，这么下来，然后就知道在日本该如何做人了。 哦，然后你那个时候就那么狂吗？ 真的特别狂，真的把剧本往那一扔，给我换个稍微新点的戏，不愿意演这个跟我差不多大，猫三十多年了。 嚯！你那个时候去了以后还敢挑戏？但是自己 吹了这个呀，就是吹了那个，你得认这个上去。最后，最后在那个剧组待到最后，然后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演上？然后就说，然后你直接来参加庆功宴就可以了。哦，好，我买了身西服，直接参加的庆功宴。 就真的从头到尾就 没 有没 演上， 没有演上。 所以这个时候家里面打电话来了，然后说怎么样？我说挺好的，演着呢。 哦 然后我给你拍照看我的奖杯、 哎、哦，就在庆功宴上拍的 对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参加过这个戏的人都有个小奖杯然后我就拿把拍了那个奖杯这个奖杯一直是我的耻辱柱现在 就这个奖杯还在 还在 还在你家里摆着 我微信发给你图片 我觉得这个奖杯可以这个作为一个宣传物料是吧跟大家说一说这就是导演当年曾经给他爸爸妈妈发过的这个叫做画过的大饼 对 啊其实那种心理啊那种心酸是特别能够就跟剧中人物 今天我可以拿他当笑话说 对 当时我说不出来这是个笑话 嗯对就是如果这个坎过来了 对 我们可以去把它拿着谈笑风生的今天在这聊 对 但你要真没过去 当时是没过去 那 所以今天当时过不去的事儿今天都可以拿出来放在剧场里让观众高兴高兴 对那你当时就是真的就没有演这个角色你接下来怎么办啊 接下来我又去了一个更不重要的一个角色，然后在那里我就一下就踏实了、 就一下踏实了，再也不挑了， 对，再也不敢挑了， 太狂了、哎。没有，你那个时候有想过回来吗？ 想过 回来， 但是不能回啊， 对，牛吹出去了。 当时把钥匙往房顶上一扔走的呀， 你这啊那么洒脱， 对啊， 哦， 我当时也有户口。 哎呀，好，然后这是岛的故事啊，我们来听听杨老师吧。杨老师有个这样的故事吗？ 对，其实我不是北京人，当然现在是啊，在这个城市已经生活了这么多年了。当初也是来上大学，然后学的音乐专业，独唱演员，然后演员之后，又走上工作岗位，也是就是经历了年轻时候那种彷徨，那个出门在外的那种不安定，自己打拼。我觉得我是好在父母特别支持我，就没有对我的这一切横加干涉。 你妈妈没有给你立个约定，让你必须到那儿回来？ 真的没有，他们很相信我，我觉得也是这种相信鼓励了我。 哦、 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剧中的，在我们《秋姑和擀面杖》这个剧中，这个母亲也是告诉现在的母亲，怎么跟孩子去进行交流，怎么去理解孩子，怎么去给孩子一片天空，实际上是一个，我从我的这个角色的角度来说，孩子们是在北漂，那我这个角色的角度体现的是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和生活，对生活对理想的一个认识。 那你其实你也就是说你经历的妈妈是一个特别支持你的妈妈， 对，我爸爸妈妈都非常支持我， 所以你在扮演的是一个很苛刻的妈妈的时候，你在这个角色的比如说自己的心理刻画上面啊，你如何去做的功课啊？ 我觉得有的时候演员是需要有想象力的，需要有对生活的观察和想象力的。不一定说在舞台上呈现的东西就一定是我们经历过的东西，有的时候更多的是来自你的生活经验，你的情感经历，对角色的理解，对我们这个剧当中人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这个非常重要。 好，我们这个听杨老师的故事啊，那个感觉他还是蛮幸福的啊。然后你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就是都很顺吗？还是说在北京也 有不顺的时候啊？我那个最不顺的实际上是在事业上，就是在我20多岁应该事业最蓬勃发展的时候，却处处碰壁。 哦。 觉得自己的各方面能力都不错，但是却总是参加比赛啊，然后参加演出啊，比赛也不获奖，然后演出也总是为什么就别人都可以我就不可以总是在这种当中进行挣扎。但我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年轻时候多受一点苦真的不是什么坏事儿。他在我现在这个年龄来说，那些年代经历的这些挫折和 不是很顺利，反而给我的是一种动力， 嗯， 让我现在走得更加踏实，更加有积淀。 对，哎呀，杨老师，这个总之来说，杨老师还是蛮幸运的一位， 我很感恩呢、虽然那么多都不顺利，但我很感恩。 对，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问了李导啊，不，为什么老说李导啊？问了张导， 是李猛， 对， 我们的作曲是李猛老师。 问了张导，问了杨老师，为什么最后问李猛呢？因为李猛是北京人啊、北京孩子。 对， 所以你有出去漂过吗？ 这个我真得说一下，其实音乐剧《秋裤》跟《和和擀面杖》里边讲的北漂，我认为哈，其实是广义的，它不是说在大城市一定要背井离乡是这个概念。 嗯， 其实每一个在现在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拼搏奋斗的人都可以归纳到我们想阐述的这个概念里边。 哦， 而其实我们想对比如说这些奋斗的人和他们的父母，是支持他们奋斗的朋友和不支持他们奋斗的朋友，其实我们都把它写到了台词里、歌词里边。就像我们有一首歌，是这个女儿在这个里边的她的一个独唱的歌，叫《一分半光盘》。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她来到大城市，她自己按照跟妈妈的约定，我出来拼两年给你看看。这两年混起来了，我就在这儿待着了；混不起来，我妈我听你的，我就回去。 嗯 嗯。哎，这两年，她妈妈来检查的时候一看。其实根本就不怎么样。然后这妈妈最后跟他说呢，你舅舅啊在电视台工作，把你这两年啊跳这些伴舞的这些视频给你剪辑成了一张光盘，一共一分半钟，送给你留个当纪念，你就跟我回去就完了。这是他妈妈在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唱的这个歌。 哦， 所以不知道大家听听看会不会有什么感觉。 好的，那这样啊，我看一下咱们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正好可以一下子一起听一下这首歌曲。我们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再一次谢谢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希望我们的秋裤和擀面杖能再次这个点燃我们京城的音乐剧市场，好不好？谢 谢 三位，谢谢三个做客节目， 谢谢所有打拼的人 啊， 然后一路顺利。 好的，说一说我们的演出时间和地点。 音乐剧《秋裤和擀面杖》，北京海淀剧院，10月10号至14号， 每天晚上7:30在海淀剧院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欣赏一下，李猛老师做的这首《一分半的光盘》。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听听糖耳朵》。 的光盘，妈，我跳了2年，搬了3次家，接了10几个活儿，才有了这90秒的画面。感谢你，老张，还有徐总、赵姐、李哥，谢谢你们，有活儿都叫着我。这些年我经常忘记。要吃早餐，因为有时天还没亮我就要去地铁站，赶在早高峰来临之前。记得有一次我起得太晚，上车后记丢了手机，记坏了雨伞，脸被记得贴在车窗上面，发烧38.3度。那时我真的犹豫过，也许妈妈你说的是对的，这个城市没人在意我，生病也只能自己去扛着。那时我真的觉得妈妈也许你没有错，当天晚上梦见你笑着对我说，老家城里有条小河，只有在河边我才是那只天鹅。清晨我在敲门声中醒来，开门看到一位小个子的快递员送来个1人多高的电扇， 穿着粗气还满头大汗，两条绳子牢牢地勒在他的双肩。他笑着对我说，你好，希望您对我的服务点个赞。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蓝天下》，子敬作词，王菲作曲，汤飞、于月月演唱。 没有溪水，河流无意壮大，没有你的幸福，我们无以为家。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收获你的欢乐，那里边种桑麻。 山高路远，长亭雨夜牵挂，只想更早相见，分享浮世无华，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举过担当， 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发出清香， 雨来时从不曾错过每一寸土壤。海角天涯，我们同来同往，光辉的梦想千千年生花，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发出回响， 阳光下我们欣喜着落叶的芬 阳光下。